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自从有了事从事，蒋介石的办事效率大为提高了。但就在蒋介石大力围剿红军的时候，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那就是福建反了。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呢。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918，后来又是128，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哪，我说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留点时间呢？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19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明书为副总司令，率第19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明书、蒋光鼐和蔡廷锴到了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倒私底下跟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弱，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那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呢。1933年11月20日， 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的还在数钞票呢。但是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是吧？那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明书、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就是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的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成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的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 25%。 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潜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的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面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500里，我们每天推进2里，不到一年就能把它给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攻势，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一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占领全境，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防， 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呢。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二五减租政策减个 25% 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的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济补助。那么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应该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办法应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50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以说是志在必得呀。可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呢？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10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这硬拼显然不是办法呀，那毕竟实力相差得太远。这一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的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守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呢？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86000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部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刀杀人，让两广先与红军死磕，如果红军赢了，进了两广，他站出来说自己替两广剿匪，两广就是他的了。如果两广赢了，红军覆灭，两广也会疲惫不堪，他则站出来善后，两广还是他的。但是要想实现这一个目标，蒋介石就必须将红军挡在湘江一线，逼得红军不能继续西进，只能去往东南。因此对于红军而言，生死系于湘江一线，线的东边是死，线的西边是生， 也正是海阔天空。决战就在湘江。湘江江畔，红军的五个军团被数倍于己的国军包围，打响了共产党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此战过后，湘江血染，江面到处都是辐射。红军出发时的86000人只剩下了约3万人。毛泽东矗立江畔，不敢相信这就是自己咏诵过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湘江。一般的部队减员1/3就会失去战斗力，而湘江之战令红军减员超过60%，那么这支部队还能存活下去吗？答案是，能。红军大幅减员也有好处，队伍更加机动灵活，逐渐摆脱了国军的追击，一路西进，来到了贵州一个叫遵义的地方。我们都知道，中共中央在这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这一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重新掌权的毛泽东，其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几乎可以简化为10个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是乎就有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咱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那么过草地之后的红军又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去陕北。首先，陕北当时比较穷，越穷的地方群众基础就越好，容易展开工作。其次，陕北有红军，刘志丹、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15军团7000多人就在陕北，好歹有个照应。刘志丹出身黄埔四期，徐海东出身于那支声名赫赫的铁军，国民革命军第4军，也就是黄麻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最后，陕北红军实际上也在被国军围剿，只不过围剿他们的主力是那支已经失去了血性的东北军。东北军几乎一枪没放就灰溜溜地逃到关内，承受举国上下的责骂和鄙视不说，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因此他们对于围剿红军的兴趣并不太浓。有这么多的好条件，那为什么不去呢？1935年11月初，陕西省甘泉县，毛泽东率领残部的约7000人与陕北红军会师，中央红军历时1年的25000里长征就此结束。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乌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历史细节，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如果是当时蒋介石集结重兵全力以赴，而红军的后勤补给又大不如前，要想剿灭红军似乎也不无可能。但奇怪的是，蒋介石所采取的策略居然是看起来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欢送红军进入云贵等省。可能有人看穿了蒋介石的这个把戏， 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也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央军的实力，另外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但实际上，蒋介石此举还有更狠辣的一面。由于老被红军打出高伤害，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欢乐地渗透进去，就此扎下了根，赶都赶不走。云贵两省从此落入蒋介石之手。说到这儿，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咱还没交代。话说北大毕业生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干的是风生水起，可惜呢，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输给了蒋介石，丢掉了根据地，被迫退往四川。但是好在军队的实力还在，张国焘的手下由黄埔一期生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战果辉煌，其实力几乎不亚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后，张国焘且走且战，见缝插针地恢复并壮大自己，手下已有了8万多人。蒋介石决定派中央军入川对付张国焘。蒋介石让中央军入川，不仅是为了消灭红军，也是想用对付云贵的方法借机拿下四川，为抗战打造一个战略大后方。用蒋介石的话说，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地理环境好，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北边有大巴山，东边有巫山和长江之险，南有大凉山和乌江阻隔，西面是雪山高原。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根本无法展开。四川的经济环境也不错，自古有天府之城，足以支撑战局。四川便于获得国际支援，向北可连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可惜的是，与贵州王和云南王不一样，刚刚击败堂叔刘文辉成为四川王的刘湘拒绝中央军入川。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四川王刘湘为何拒绝中央军进入四川呢？蒋介石又将如何将中央势力渗入四川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历史深处的民国》这本书的演播者，北京电台主持人殷超。有句话说得好，美丽的外表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么同样，《历史深处的民国》这个系列书籍就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语言诙谐幽默，不失儒雅，内容浅尝辄止又不乏深度。作者江澄手拿把攥地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说的那叫一个痛快，酣畅淋漓，这也使得我演播的时候无比的享受。感谢作者江澄，感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也是我的同事张雅娇女士，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希望以后还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一起分享这些不但美丽而且有趣的灵魂和故事。 只